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公孙策一愣，见包拯微微颔首，一言从案上取下状书，示于王大户。刘天海失声大笑：“ 有什么呀？这便是状书吗？包大人，都说您断案如神，是在世青天，只怕是民间误传吧。” 话音未落，张龙、赵虎齐齐踏前一步，怒斥道：“ 住口！ 公堂之上， 不 得 对 大人 无礼。” 刘天海生性彪悍，加上早年行镖颇沾染了些悍匪习气，事已并不畏惧，冷冷哼了一声，向包拯拱手道：“ 包大人，告状的是个死人，状书又是这般莫名其妙，以草民所见，大人实在不该为难王家老爷。若是大人尚未查到凶手，不妨再耐心寻访几日，恕草民今日不奉陪了。” 语毕，围观百姓又是鼓噪有声，此番倒是失望多些，因想都传说包大人能够审权贵断鬼神，现下看来也不过尔尔。刘天海哈哈一笑，转身朝人群之中使了个眼色，一个灰衣书生便携了身边小童转身向外走。展昭看得分明，虽不知那书生是谁，但心存其中必有蹊跷，正想上前拦下，忽的眼前一迷，就听风声大作，阴冷透骨，裹挟着沙石扑面而来。一时间堂上飞沙走石，手肘之侧不辨人形，一干人眼睛都睁不开，唯有战战兢兢龟缩抱头而已。额顷封住，展昭睁开眼时不觉心中一悸，大堂之上，庭院之中，是夜不知举了多少灯烛，顷刻之间竟尽数熄灭了。一时间寂静非常，人人惊惧莫名。公孙策忽觉手中的状书蠢蠢欲动，低头看时，那半幅状书竟摇摇晃晃，似欲挣脱开去，泛出碧绿色的灵光来。其实县衙内外一片漆黑，诸人都将目光聚在公孙策手中。公孙策心中一动，松开手，那状书飘飘摇摇自向半空去了。未几，书展平铺开来，帛书的裂口都清晰可见。与此同时，附在梁文琪身上的白布徐徐掀起，另半幅泛着惨绿灵光的状书自梁文琪怀中缓缓飞升而上。展昭默得了然，另半幅状书竟在梁文琪的怀中。却说两幅状书于半空之中拼接为一，有冤二字赫然在目，人群中惊呼连连，夹杂着扑通栽倒的声音，还有人失声道：“ 哎呀，梁文琪果然是冤死的，现下找包大人告状来了。” 包拯心中愕然，凝神看那状书，只见那有冤二字渐渐消弭隐去，却有淡淡的碧色雾霭自状书之上络绎不绝而下，于堂下汇聚为一团。先是看如同沸水之上聚合的雾气，渐渐便现出成人的轮廓来，有离得近的看得明白，那却不是梁文琪又是谁。其实情状当真诡异，梁文琪虽成人形，但人人皆知其无实体，若是伸手推他，只怕手掌会穿到他身体另外一侧，胆子小些的早已晕了过去，胆子大些的兴奋莫名，因想着今儿可真真叫我开了眼了。王大户早已吓得呆了，磕磕巴巴道：“ 你 梁文琪双目含悲，对着王大户深深拜道：“ 岳丈，小婿 当真冤枉？ 王大户未及回答，就听包拯借方重拍喝道： 王大户，你因嫌弃梁文启家世清贫，遂起悔婚之意，串通游方道士以收妖为名行斩杀梁文启之时，是也不是？ 草民不曾。 爹，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设计杀死了七哥吗？ 话音未落，就听得女子哀痛之声。展昭抬眼看时，却是一个小童打扮之人跌跌撞撞分开众人上前，忽地想起方才刘天海曾向人群之中使过眼色，当时的书生和小童想来便是刘彪和王秀二人了。想不到王秀竟扮作小童会于人群当中听审，王大户被王秀这么一说更是失了方寸，强自镇定道： 胡说，我何曾做过这样的事情？ 王秀不答，眼中不住滚下泪来，旁观诸人便有看不下去的冷嘲热讽道： 王家老爷，人说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先下你姑爷都告上堂了还如此嘴硬，就不怕死后下十八层地狱啊？ 王秀直直盯住王大户许久，眼中尽是凄绝之色，额尔转身向梁文琪道： 七哥，是我王家对不住你。 梁文琪不答，只是缓缓向后退了一步，忽地露出一个古怪之极的笑容来，说道： 秀妹，你的身上缘何如此浊臭？ 王秀一愣，其实何止是王秀，堂上众人中十个倒有八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明明是王大户射杀梁文琪，梁文琪怎么反嫌上了王秀了？正莫名间，展昭跨前一步沉声道： 王秀，你串通外人杀害梁文琪在先，公堂之上混淆视听，试图嫁祸生身父亲在后，如此泯灭人性，还不低头认罪？包大人，梁文琪被杀，王秀嫌疑远在王大户之上。 展护卫可是发现了什么？ 之前属下前往城西乱葬岗寻找端和梁文琪起分之时，发觉二人都被拒博棺下葬，问起王家下人李三时，他也说是王大户念及翁婿一场，不忍将梁文琪草草入葬，若是王大户设计杀了梁文琪，他完全不用如此善待梁文琪的尸身，因此属下当时就怀疑王大户虽然不是很喜欢梁文琪，但也不至于要杀他，此其一也。 包拯暗暗称是。 其二，属下记得端木姑娘说过，世间烟火其中，常人嗅觉受阻，只能分辨人间五味，然若能跳脱皮囊之外，是可以嗅出灵台清浊的。灵台之味，洁净有之，甘醇有之，酸腐有之，浊臭有之。想那王秀若不是深造杀孽，如何会被梁文琪嗅出浊臭之味？王秀，你的精心布局或许瞒得住世人耳目，但断避不开幽冥之眼。 王秀紧咬双唇，默默不语，只衣袂微微颤动，显出内心极为不宁。 秀妹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竟是你要杀我。 王秀仍不答话，脸色渐转煞白。王大户看看展昭，又看看王秀，一脸的不可置信，急道： 秀儿，当真是你设的局？若不是你，你快说句话呀。 是我。 围观诸人哗然，包拯暗自叹息。就见王秀泰然自若，伸手理顺鬓发，又略略整了整衣襟，方正色道： 是我，是我想出这法子，一心一意要杀了你。 梁文琪踉跄着退了两步，伸手指向王秀，颤声道： 秀妹，你说什么？ 我是富甲一方的王家长女。 自小锦衣玉食，没受过半分委屈，凭什么为这早年的一纸婚书就要嫁给你过一世衣不遮体的穷酸日子？爹爹怕人说他嫌贫爱富，虽然心中不喜，仍不愿毁了这门亲事，我却不甘。我一想到今后要与你同床共枕了此一生，我就恨得夜夜不能安眠。后来我与刘公子邂逅，我心中喜欢他便愈恨你。你若不死，我如何能过上自己喜欢的日子呢？因此我假装重病，设下着收妖之计来杀你。杀了你之后，我不知多么痛快，没想到你活着不让我好过，死了也不让我安生，还要告状拉我一起死。也罢，这一世我王秀就把这条命赔给你，下辈子下下辈子与你姓梁的再无干系。 开封府诸人先前讨论案情之时，都以为是那王大户起了毁亲之意害人之心，哪曾移到王秀身上。谢夏听王秀如此说，俱都怔愣住了。展昭心道， 设下如此毒计杀人，不惜嫁祸老父，现下还如此言之凿凿，毫无悔意，这位王姑娘的确是个狠心之人。像那梁文琪不过一介老实文弱书生，哪里会是他的对手？ 梁文琪木然呆立于当地，良久才道， 秀妹，我却不知你如此恨我。在我心中，我对你确实真心诚意，我一心想要为你好。 谁稀罕你的真心诚意了？你只想着要对我真心诚意，却不想想我想不想要你的真心诚意啊。我若不喜欢你的真心诚意，跟要杀我的刀有什么两样？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